呦，小姐，我在这儿呢。 鸳鸯一个要飞的，一个要游的，不要特小，也不要特大。 哦，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 转来， 小姐，我还在这儿呢。 鸳鸯永无色，彩玉透青布，木绣晒金翅，提防走路魔。 哦，提防走路魔。 转来，快快转来。 小姐，我还没摸窝呢。 配音昔日话，陈姑红莲花，莲心用金线，莲冠用织纱。 小姐，您说的简直的是太细致了，我呢是一点都没记住。得了，您呢自个儿出来吩咐他们得了。 无用的丫头，快快呈我来也。 瞧我们小姐还要人唱呢。

瞧这锁铃呐！ 小姐心愿，三番五次终不成心，故而落泪。 原来如此，随我进来。 哦，是是是。 夫人来了， 参见母亲。 罢了，一旁坐下。 夫人， 正为这锁麟囊的花样不中意，在这儿生气了。 哦，原来是为锁麟囊之事。啊，薛良，你偌大年纪，还不知小姐的心意吗？再去换来。 哦，好好好，待老奴再去换来，再去换来。 不用换礼。 啊，薛良，小姐说不用换就不必换了。 哦，是 将男儿交付于我。 哦， 歇息去吧。 是是是。 薛大爷，这个是小姐赏给你的，你知道小姐的脾气不好，可心眼儿好。 多谢夫人。 谢过小姐。 多谢小姐。 歇息去吧。啊，美相， 有， 取我的珠宝匣儿来。 是。 好女儿，乖女儿，家中的珠宝都任你挑选。来来来，儿啊，为娘这里有的是好东西。啊，儿啊，你来看呐。这是夜命之一串，乃是无价之宝。No no no， 为娘与你装在囊内。 哎呦，这个宝贝要是给了我，鼻子都乐歪了。 啊，母亲，有道是多藏一回刀啊。 话不是这样讲的，我们本地有过相府。凡女子持家必有这锁麟囊，为的是早生贵子之意呀。儿啊，这里欢迎，这是赤金链儿，为娘也与你装在囊内。 妹儿， 那家小姐呢？ 回房去了。 哎呀，快与她送去。 我知道。 顽皮的丫头。像这世界之上，我们做母亲的疼爱女儿，居士一样啊。 明日就是我儿出嫁之期，五娘妆奁是为夫，四处接待，分文未曾接得，岂不是对也不起我儿？ 弟弟是哪里话来？像这翠状之物，既是敷衍素人眼目的东西，难道无有壮丽？你儿就不登花轿了么？ 哎，话虽如此，怎奈我儿自幼丧母，明日出嫁无有壮年，叫为父怎对得起你那死去的母亲？ 小姐嫁给卢家， 有钱的是薛家， 没钱的是赵家。 明天你到赵家去，爸爸我明天上薛家。 怎么我就应当上赵家，您就应当上薛家？ 赵家小门小户，少礼法；薛家大门大户，礼法多又杂。 您呢？是脸专门巴结那有钱的。 你也是脸呐、啊、 怎么呢？ 你就是瞧不起那没钱的。 好，干脆明天你一个人去两家。 好小子、 啊、 找造呢 啊, 啊你敢不听我的话，明天呢你乖乖的给我去赵家。 哼，这回我偏不听你的话，明天我也去薛家。 用力地敲啊。 什么？用力敲？ 用力地敲， 敲坏我这锣，你赔得起吗？ 这 听我跟你说，有点声就对得起你。 Woo!

后又拜马连良为师，是当今京剧界一位优秀的马派传人。 就叫李冰堂堂别装模堂堂不堂手装身盘分的名到晚来跌下了我亲冤状一看风把灯我伸到了 thank you.

有你转眼来，马刘彪你打高大的赤身孙家庄，你一刀脸上耳鸣将人头，胡乱丢一回旁人，留公道在两前充当令人为什么见那人头你不打保证看是真我家是无端丧命爱奔血取亲郎报报名声送念经文逃出儿的阴谋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放大胆忘了不去去 听众朋友，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